让眼睛讲彼此立场。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，当风声吹乱你构想，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？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啊，因你今晚共我唱，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各位好，我是肖辉，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在你最熟悉的这家电台红茶馆。《千千阙歌》是至今 KTV 当中点唱率甚高的一些歌曲了，好歌可以历久长新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陈慧娴曾经是香港乐坛的一代娇女，站在香港乐坛最顶端，被称之为了香港乐坛80年代的四大女生之一。为了完成家人和自己的梦想，陈慧娴呢却在自己事业最顶峰的时候暂别了自己最爱的歌唱事业，去美国攻读学业。在她活跃的年代，以清新而充满情感的唱腔著称。她的许多粤语歌曲从9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内地备受很多的女性歌迷而推崇着。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是在90年代的时候火得一塌糊涂，这就是关淑怡。我们要听到《星空下的恋人》。 Bye. 关淑怡冒起了在八九十年代，当年的她的那一首经典歌曲《难得有情人》真的是唱到了皆知巷闻，也是当年卡拉 OK 在香港兴起时最热门的点唱歌曲了。另外一首歌曲呢，就是《星空下的恋人》，也是红极一时。由此呢，关淑怡在当时的顶尖女歌手平凡的香港乐坛也是快速的走红。关淑怡呢，是香港主流乐坛最独特和独立的一个女子了。歌唱比赛出身的她，虽然唱过很多改编的口水歌，然而却心比天高，要唱出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。每张商业化的热卖唱片，他都偷偷地放入了一些异类。十年前，毅然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，选择在最红的时候退出歌坛。然而呢，在2001年的时候呢，也是曾经宣布复出，但这么多年又传出他在加拿大未婚产子的一些消息，只是当事人却一直没有承认或者是否认这样的一个传闻。不管怎样，这也算得上是人家的一些私人生活，只要他还有勇气站出来唱歌，我们永远都会抱着那种欣赏的态度欢迎他的重归。来听张国荣、许冠杰《沉默是金》。 夜风冷冷，独回望旧事前尘，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，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，受了教训不满书经的指引，现已看不透，不再自困，但各有方寸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问。冥冥中都早注定你风或贫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任你怎说，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。是非有公理，誓言莫冒犯别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